部多处发生山火，增至16人死亡，24人受伤，受灾面积超过47000公顷。国家防灾救灾局话，截至当地星期六朝早，有151个地方的火势受控，但是仍然有超过80处的火势依然活跃。智利政府日前已经宣布，比奥比奥大区、纽布莱大区和阿努卡尼亚大区进入公共灾难状态，并且已经命令军队参与救火，又向邻国求助。总统博里奇赶赴现场了解灾情，又认为民众应该杜绝焚烧垃圾和农业废弃物的做法。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是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和暖，天色较为明朗。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2022年12月31号开始，每个购物胶袋的最低收费由5毫加到1蚊。大家要留意，购买冰冻或冷冻食物再没有免费胶袋了。只有冇包装或未完全包装嘅食物，同非器物包装嘅餐饮外卖，先有免费胶袋。每次交易应尽量只用一个，抌少啲，悭多啲。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郑欣宜对新的作品《仍会等》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新歌由谢千同作曲以及填词，他非常喜爱，因为这份的感觉最能够代表得到郑欣宜内心深处的状态。他也都期待大家听《仍会等》的时候可以找到一丝又一丝的希望。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郑欣宜《仍会等》。 世间各位也都独自飞翔，痛苦没法分享，某日会遇见，或有谁能为我解忧心肝，千亿个觅爱人，缘分未发现仍会等。 今日星期龙虎榜推介作品阿 Joyce 郑欣宜仍会等。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各位市民大家好，我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年是港台成立95周年，在这里祝愿港台开创新的一页，公共广播踏上新里程。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文杰华，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在变幻莫测的社会现实里面，大家在春天的时候最好就准备好一套健康安全的生存策略。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早晨，早晨，咁啊，2023年二月份第一个星期日啦，啊，寻日先立春啫，系嘛？ 系啊， 系啊，好开心啊！咁啊，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文杰华主持啦，吓，另外就万玉麟同埋岑日飞吓。咁咧，立春先算新年，呢个讲法啱唔啱？ 啱， 系嘛？ 依个如果用食数计，就今日系年初二， 嗯，啊， 哦，咁啊，真系要恭 喜。今日系元宵喎、 啊，元宵又系两种好处。啊、又是元宵又是年初二， 好开心。 唔系，系今年的情况是咁啦，啱啱排到咁样啦吓。咁啊，一轮咧，广东广西的主持人咧都要讲一啲同春天有关的恭贺说话啦。咁我哋啱啱都听完咧，就唔讲啦。咁啊，但系咧就喺一个星期日的主题咧，都是同我哋日常生活的一啲即系。一些看法呢是重新去思考一下的。那这个听众点提讲的题目呢就叫做枪打出头鸟。 嗯。 那我们由细到大都听到的啦。但是呢我觉得有很多矛盾的信息的。那你都有中西文化的就是的因由或者是个影响。那先解解题啦，枪打出头鸟呢意思其实如果很一般呢或者很单向地讲呢就是那些戴面出头的人呢是很容易受到攻擊或者打擊的。 嗯。 啊、那这个在物理上讲又是这样是吧在这个道理上面即或者是常識呢 是不是都是这样呢 这个呢枪打出头鸟呢有时就是说譬如好像我们喜欢影相的人呢现在叫打雀揸住个相机。 啊、 那因为有连环快拍那个功能在这些相机上呢、一按住呢一秒最少都几张。有些相机可以一秒去到二十几张。 那就稳阵 了。那真的个感觉是好像是开紧枪那样的。咋咋咋咋咋咋咋咋。那我很欢喜跟朋友啊农友啊那去学一下东西。那影譬如我们去年 去西贡海面影啲燕鸥飞来飞去呢、是很壮观的。我想都想不到的。坐在一些船到渡轮上面个船尾影呢。 哇 真的有一来呢漫天都是。 是 一二百隻、二三百隻閒地咁樣飛埋嚟嘅，你唔使喂佢嘅，佢自動，因為佢咧見到啲浪起咧，佢就以為有魚仔上， 係當然啦， 咁就去啄嘅啦。咁我哋打雀嗰啲點咧？我哋哇手忙腳亂，咁有時就係話要瞄準一個目標。 係啦，咁啊咩？如果成群鳥咁，邊一隻叫出頭咧？ 嚇！咁如果出嗱，如果喺西貢碼頭打咧，有啲人啊打鷹喎，我就打燕鷗啦。佢哋打鷹咧就。企曬喺碼頭嗰度等，卅幾度都唔怕，因為有上蓋遮嘛。個碼頭嗰度，嗰個公眾碼頭嗰度。咁咧望住對面嗰度咧有個小島仔嘅。一到四點零五點咧歸航咧啲船咧嗰啲鳥就出噶啦。一出就真係個感覺係槍打出頭鳥喎。點解咧？喺個佢前面個島仔有樹有剩咁啊，突然間就飛起一幾隻噶啦。 哦， 咁你就對住啦，對住嗰只咧出頭咧佢。我哋就好少影佢喺天空飛嘅，有人影，但就想影佢插水嗰下、捉魚嗰下，咁都係瞄住佢。咁啊，邊只行先咧？邊只出眾咧？ 就成為焦點啦！ 焦點啦！即係呢個我喺度即係學影相嘅，都有啲咁嘅即係回應可以講下。 因為呢個題目咧，就真係好多層面可以講嘅嚇，由即係叫最基本嘅視覺啊個層面。咁大槍打出頭鳥咧，我哋細個聽咧，或者有啲咩嘅教訓嘅內容咧，係另外一種嚟嘅。 係因為呢個係出自嗰種同盟書啊，叫做《真廣賢文》啊。 係。 所以細蚊仔自細咧，同盟就係要細蚊仔要讀嘅書啊，《三字經》啊，《真廣賢文》都讀咧。細蚊仔已經被教導啊，你要提防槍打出頭鳥，呢邊咧中國人一個修身嘅一個格言。咁啊，嗰個《真廣賢文》嘅全文咧，其實句句都值得講嘅。不過我哋只係抽出槍打出頭鳥嚟講呢個聽眾，因為嗰一節嘅全文咧就講嚴父就出孝子，啊呢個就賣玉娘啦，嗰啲仔女乖孝順嘅啫，因為佢係嚴父。 多謝你 啊！唔係啊，話俾老婆聽係嚴，但係要話俾老婆聽話嚴父出孝子就慈母 盡懷疑啊！ 所以跟住第二句、第三句就係槍打出頭鳥啊！槍打出頭鳥嘅下一句咧就叫做刀砍地頭蛇。所以又是对的 对的 槍打刀砍然后跟着第三句就叫做什么叫做 風吹 雞蛋殼然后就財散人安樂所以都值得说的为什么風吹雞蛋殼会財散人安樂其实都是一个很 很有智慧的血管不过我们今天只是说槍打出頭鳥另一个表述呢就类似槍打出頭鳥更加比较俗一点俗一点红楼梦的就叫做什么叫做人怕出名就豬怕肥， 一样意思啊。仲有一个文雅啲嘅成语，又系敲打出嚟，你叫树大招风，都系含含义都差唔多，即系话你唔好啊，即系话咁快讲住啊，即系。要懶叻咁樣，就好似係演嘢咁咧，其實就係跟住有禍害啊，要小心呢樣嘢啫。 哇！但係呢啲咧，佢道出咗，譬如你話刀砍地頭蛇啊嘛，即係嗱，槍打出頭鳥，我哋覺得日常生活都明嘅嚇。咁但係刀砍地頭蛇咧，佢就將一啲咧即係事實性嘅嘢，有道理嘅就講俾你知。咁你亦都有言外之音。槍打出頭鳥有儒家的教導，亦都有道家的看法。因為咧，我哋很明白，譬如所謂樹大招風同一樣的那條路的思路咧，其實是老子啊嚇。咁佢有很多故事啊，莊子都有很多故事咧，都是話俾你聽。你最好咧唔好咁出位，唔好俾人見，唔好俾人聽到。你自隱於即係一個所謂退守的位置，你其實就保存到自己嘛。 系， 嘛？咁所以咧，槍打出頭鳥就好明顯啊！就話你一個衝動要跑出去，而唔去諗其他周圍嘅環境咧，你係置身於一種所謂危險裏邊嘅。 係， 咁咧呢種衝動咧，佢就叫我哋多啲去反思啦。 係，呢度咧，阿文教授，我想補充翻頭先阿岑老師講增廣賢文咧，嗰部書咧都好，真係句句都有道理喺度。我有一句咧，以前我有一个中学同学教我，佢话人不风流，咁啊个个都答佢话枉少年，佢话唔系啊，人不风流只为贫啊，咁原来就出喺张广贤文嗰度，佢话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呢、這个差唔多已经系对联嚟嘅，即系都对得几好嘅。 嗯， 其有两句咧，我都想借个机会分享咧，我觉得系几有趣兼格咧，都可以大家谂下嘅。佢就话咧。愚者千虑啊，边有必有一得？即系蠢嘅人咧，谂一千次咧，始终有一个得着嘅咁。智者千虑咧，就必有一失。 嗯， 即系你唔好谂住以为谂晒啊。 嗯， 咁咧呢个咧回应翻枪打出头鸟，有阵时候就系啦。我喺职场见到啲人咧，左算右度，机关算尽啦，所谓咁有啲系好嘅，有啲系坏嘅。啊！睇下點樣用計謀攞啲利益啊！咁有啲好嘅啊，我哋點樣啊令到呢個晚會成功啊，或者咩咁咧？千算萬算啊，臨場啊，始終有啲嘢甩漏嘅。 係 啊，呢個道理好好嘅。嗱，仲有一句咧，大家都可以即係參考下嘅。佢話：責己之心啊，責人之心責己。 嗯， 你成日去批評人咧，不如批評下自己先啦。咁恕己之心恕人。宽恕自己就容易啊，系嘛？咁又系啊，职场见到好多人咧，就系嫌人就宽己， 系就呢个态度。 好恨憎啊！嗰啲人做老板咧就好恨憎，即系宽己宽人嘅人咧就好少嘅职场。咁你好难去领导人系嘛？去管人 啊！咁啊，但系同住呢条思路，我哋头先讲嘅树大招风啊，呢类咁嘅嘢咧，仲有一句叫做不敢为天下先啊。咁咧呢個咧，我就覺得如果個個都不敢為天下先咧，我哋其實又冇義士啦嚇，又冇勇士啦。咁即係好似咧，我哋條腿成日都俾人即係捉住咗嘅，即係咁嗱，其實當然喺西方咧，佢都有呢啲同樣嘅嘢，譬如喺聖經裏邊，當彼得咧即係要維護耶穌出嚟斬咗個士兵嘅耳仔嘅時候咧，咁我哋都係覺得佢有勇無謀啊，或者係。其实耶稣怪责佢啊，觉得佢唔应该咁样做，喺嗰个时势。咁啊，但系呢个咧唔系就系年轻人嘅作为，亦都唔系血气方刚嘅人，而系咧我哋总系觉得，无论为咗正义嘅理由，或者为咗自己嘅冲动咧，我哋都会有呢个动作，就系出头，走去出头。咁啊，但系有啲嘢，有啲乜嘢应该出头，有啲乜嘢又唔好出头咧？ 你讲嗰、那个，我先讲讲下。文杰华讲过不敢为天下先，呢个嚟自老子讲噶嘛，又叫做我有三宝嘛，一为慈，二为俭，三若不敢为天下先啊嘛。咁啊，唔系我哋唔系讲老子啊，但系不敢为天下先咧，嗰个人话你唔好做第一。其实咧，你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咧，不敢为天下先，只系作为一种策略。 一種處理問題的策略，不是話不肯為先，而是話你邊個時候先去試。你不應該做第一的時候，你做做第一咧，其實是一個不好的策略。嗱，我舉一個例咧，以前中國個奧運選手啊，邢慧娜啦，嗰年咧佢就係十幾年前佢攞咗呢個長跑冠軍啊，馬拉松的長跑冠軍，佢由頭到尾咧都係企喺二位。不敢為天下先，不可以一位。嗱，你長跑嚟講咧，二位好過一位嘅。點解咧？你就可以睇住個阿頭 去追， 去追。你如果跑阿頭咧，你都唔知道究竟要出幾多力，各方面你都唔知道究竟你冇冇你冇回頭望啊嘛。不過，所以佢臨到最後尾個位，人哋以為佢跑少個圈，其實佢係跑足。然後佢最後尾衝線嘅時候，佢先以為，然後先至追你，然後先至第一。 嗱， 依個就成個過程係保持一個第二嘅策略，唔係話唔做第一，而係話咧，我到最需要做第一嘅時候，我就嚟啦。依個就變咗策略性嘅不甘為天下 先。所以就唔係話同道德勇氣嗰啲有關嘅， 咁啊，第二個問題咧就講到咧，就話係咪應該要出頭？咁有時有啲嘢好圓嘅。我話你話槍打出頭鳥啦。是一个好现成一个历史的例子呢，就佢就係讲明做出头鸟。呢个人叫咩呢？呢个人叫做初唐四杰嗰个王勃。 王勃。 话佢写去滕王阁路过啫。咁然后个滕王阁个主人呢就请呢个个个嚟写篇文讲写个介绍呢个滕王阁啦。咁就个个你知中国人呢個個都客氣嘅，唉，成樣，你先個個，依家係中國傳統嘅各方面就唔好話做，唔好啊。但去到王勃廿幾歲，佢話人哋問佢，好啊，我嚟，咁咪就出頭鳥咯。即係佢一啲都唔客氣喎，人哋個鞋。呢、這個咩啫？ 初初都人仰藐視㗎，咁僆仔出嚟寫 啊！係啊， 哇！後來見到篇文，哇！ 話咩一路睇啊嘛，咁啊冇聲出，咁佢未做。如果佢唔係唔做出頭鳥咧，就唔會留下呢篇咁樣嘅呢個千古絕唱啊！即係呢個《滕王閣序》啦，佢唔客氣喎，我話我嚟。名不见传，名不见经传，突然间话我睇嚟个个咁多大德，得咁多高人，个个都话成样，就到佢哋话我嚟。咁但系你话枪打出头鸟话唔系唔好事咧，就又系呢啲好圆。结果佢写完冇几多，佢咪浸水死咗咯。呢、這个就叫做咩？系边个对付你呢个出头鸟？呢、這个天。我哋有句成语咪叫天道英才咯， 哇！即系 啊，天嚟收你，但都 OK 啦。你成世留低呢篇咁样嘅呢个咁边个文章？ 老师佢唔写呢篇文，可能系咁个授缘都系一样啫嘛。 咁真系唔知， 系 啦。咁但系好有趣嘅， 好玄嘅呢啲嘢。 即系譬如老庄嘅哲学咧，成日都叫你咧系。保存你生命的气息，因为始终大自然会比你叫做完结的一天的。是但是呢你留住它而不要晒或者将它太早的暴露，否则会郁折。即是你会早郁。 你看我，因为我十二岁的时候就看《滕王阁序》，不是谁教我，而是我在家里抄到本《古文评注》，看到这篇文哇很正，就自己照背，不懂解。觉得哇背落去好朗上口，就背咗就冇人教我，就嗱我又唔识解，咁就照背，但系背得到嘅。十二岁嗰阵啊，咁但系你睇啊嗰篇文到而家我睇翻咧，即系佢系好叻。呢个系洪都新南昌故郡洪都辛苦一直可以讲嘅星分映衬地接行路，就讲天文，然后讲地理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激而引勾月亮。我十二岁记到而家啦，又讲地理，然后讲嘅龙光射牛斗车，就讲历史。然后讲到后尾咧，我而家我去到呢个年纪啊，成咗晚年时期，我先明白研究咁多年易经先明白。但王勃廿几岁先讲就叫咩？天高地迥，各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就识盈虚之有数。 盈虚有数， 哇！你咁依系易经嘢嚟嘅，佢因为廿几岁已经咁早熟啊。 冇錯， 已經有依種咁樣嘅感慨。 最尾嗰四句詩都近啦， 係啊， 物換星移幾度秋， 係啊係啊， 講曬噶啦， 係啦，廿幾歲喎， 係啊， 咁鬼早熟嘅， 呢啲奇才嚟嘅。 还有这些是要退后的一步， 你都明白宇宙道理， 不要这样了。 夏雨公共情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又不 一样，这些是文学境界， 文学境界。但这两句前人好像有写过一下，类似他改了一点，不过不要紧，不相整篇文章的气势。 其实这种气势都是要他退后一步去看，无论你的宇宙天机道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才写到出来。但是血气方刚的人二十几岁就已经出去玩了，是吧？即是追求， 他是够胆， 不一定是物欲， 开笔他就落笔 了， 是 的， 真的够胆， 他又不客气，老实客气，省过来这样。 哎，我觉得是潜藏 了， 这 个就 是 出头了，果明 这个情况呢，在这个文会来讲相当出名经典，在日常生活呢，我都即係職場啊、做嘢啊都見到嘅。有陣時，譬如酒會都係噶，啲人咧請邊位講幾句啦，咁你推我讓嘅喎。其實個個都夠份量嘅，但個個咧都唔想鋒芒太露，或者係我哋中國人嗰啲民族特性或者文化個教育係咁啦。咁咧係好多時係你推我讓嘅，即係好。好似好謙卑咁，即係你請我，唔係我想講嘅咁樣。 啊，但其實美國咧真係唔係咁嘅喎。 西方文化係要做出頭鳥㗎，要無序自治㗎，反正。 佢甚至唔會去諗佢自己唔係出頭第一個，佢有嘢就想講㗎啦。即係譬如我啱上個學期去咗，即係啱對上學期喺三藩市大學啦教學啦。咁你見到啲同學嘅文化好唔一樣嘅。他们问的东西很自然，也是他关心，也没有任何心理的障碍去问你的。你讲一下书他都可以问你的。即是他未必会有。 他想讲就讲。 是的，他未必会等你完。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很多人都讲，就我有几句说话呢就都很混乱的。第一就说，不要说智者不变，贵人语迟。即係我貴人就唔會咁快喺度搶住講嘢啦。另外沉默是金啦，即係呢啲咁嘅嘢咧，都令我哋要睇清楚先，係咪適合講先講。咁但係個話語權已經俾人攞咗㗎啦。 係 因為你西方人咧，你而家西方人都講啊，請人點樣 interview 點樣面試，中國傳統我從來唔做呢樣嘢嘅，但係西方咧，尤其美國咧，好興嘅，即係話嗰個面試官問你。你話一個理由俾我聽，點解我要請你？咁啊，例牌嘅答覆就話：如果你唔請我，就係你嘅損失。呢啲係咪出頭鳥嘅話？唔會話，哎呀，好謙啊，一啲都唔謙噶。啊，你可以唔請我，不過係你嘅損失。 你嘅損失，點解係我損失啊？你講講。 咁啊，驕傲少少，但呢一步有少少冒險嘅，即係一個。 依家係依家，我西方好興噶，佢唔會收斂噶，佢一定要誇大廣大，一定要吹嘅，一定要吹到自己天上有地下冇嘅。 所以我以前咧有陣時都要請人啊咁，都呢啲都幾即係受過訓練嘅學生啊朋友咧，都好多時用呢啲技巧嘅。咁就要 check 我哋所謂 check 個 consistency， 即係前文對唔對後理咧咁。咁啊好有趣嘅，發覺問啲最簡單嘅嘢咧，就浮到好多我哋要揾嘅問題出嚟。 哦，比如咧， 嗱，例如啊，我以前咧，我記得咧見過一個。大學生唔知邊一大啦，香港幾大唔知邊一大咁啊幾嗰、那個細路咧，當時咧二十歲二十一歲到咧，佢嗰、那個表達方式啊，個樣係都係謙謙君子咁樣，唔係話泡沫橫飛嘅人咁。咁我有趣喎，我話咦，我話點解你誒中意觀星？你係天文學會會長喎、啊，你讀中學嘅時候，佢係啊咁。我話你喺嗰度你點解會參加呢個會？或者你點解中意？我喺個山頭度望星，一個人咧覺得好自由，令我想到好多嘢。即係宇宙間嘅嘢啊，或者讀過嘅嘢啊，歷史啊，乜嘢我都可以喺度思考，可以好靜咁睇睇個世界。我咦有趣喎、啊、咁跟住我話咦，現在如果我俾你喺銀行度做嘢，你會做啲乜嘢？你會選擇做乜嘢？佢同我講，佢話我選擇咧做審批嘅嘢，credit 嘅嘢。咁點解咧？咁佢話我知我嘅性格咧係，如果去出外見客咧唔適合。我係中意分析，我係中意睇風險管理嘅人。我即刻差唔多即不過個制度唔容許我即刻話落實請佢。終於我哋係俾咗 offer。 係你睇中佢啲咩？ 睇中佢咪知己咯。佢都。 即係好大程度，我覺得佢係知道自己要乜嘢，即係可能就係佢嗰個思維清晰啊。 咁後屘佢係做一份工，做得好唔好？ 佢好可惜冇嚟到我哋度。 哦， 咁我哋 你揀佢，佢唔揀你。 佢嘅成績相當好嘅，但係個表現咧就好平庸。係。但係佢對答嘅時候咧，好多深度嘢。 係，佢好實在。 我就係問咗佢：你點解做中意天文？ 係。 佢答咗 呢啲。咁啊，呢一個咧，一陣間我哋再講講啦。面試經常都有槍打出頭鳥嘅情況，係嘛？好，咁我哋聽聽新聞先，一陣間翻嚟講東講西。 掌声、欢呼声、气势，唔好俾佢停。 香港运动员喺东京奥运同残奥会表现出色，实在值得继续为佢哋打气。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每集邀请一位香港体坛精英，分享喺运动路上嘅拼搏故事。 神奇、顶级、超卓，今集主角足球金句王王兴贵。 《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出动战机在大西洋上空以导弹击落飞越美国领空的中国气球。在北京，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中方对美方使用武力袭击民用无人飞艇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经核查之后，已经多次告知美方，那架飞艇属于民用性质，因为不可抗力进入美国完全是意外情况。中方明确要求美方以冷静、专业、克制的方式妥善处理。美方执意动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严重违反国际惯例。中方将会坚决维护有关企业的正当权益，同时保留作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美军在南卡罗来纳州对开的大西洋上空击落飞越美国领空的中国气球。美军官员说，一架 F-22 战机使用一枚空对空导弹射击，气球在距离美国海岸大约6海里的地方被击落，会尽快回收碎片。国防部长奥斯丁指责中国试图利用气球监视美国大陆的战略要地。总统拜登说，星期三听取汇报的时候，命令国防部尽快击落。军方决定在不对地面任何人造成伤害的情况下，在气球飞到海面上空才行动。联邦航空管理局一度下令暂停南北卡罗来纳州3个机场的航班升降，又在南卡州沿岸和对开大西洋范围实施禁飞区。翻嚟本港，政府日前宣布将会向全球各地旅客派发合共500,000张机票。机管局行政总裁林天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全世界都在抢客人，如果只是派几万张机票没有意义，数量要有震撼性，令人眼前一亮，才能够吸引国际媒体关注，达到宣传效果。林天福是说不可以透露机票的价钱，但是形容航空公司半卖半送，价钱很便宜，最后买了超过700,000张机票，感谢有关公司支持今次的计划。对于亚洲区旅客获送赠的机票占70%多，他说买机票不是空头支票，航空公司要计算每个地方的价钱，首先必须要有航线。虽然难以预测不同地区旅客的复苏速度，但是最公平的方法是以疫情前整体旅客分布情况作为基数。行政长官李家超抵达沙特阿拉伯利雅德， 他在机场见传媒的时候说，期望今次行程会有相当数目的协议可以落实。李家超说，非常高兴获沙特阿拉伯投资部大臣、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代表和沙特阿拉伯驻港总领事在机场迎接。他透露今朝会同投资部大臣见面，又话行程会相当紧密，但系代表团士气高昂，希望同沙特阿拉伯建立友谊，开展交流合作，互相推广香港喺沙特阿拉伯嘅愿景中有乜嘢优势可以增加合作。李家超话，代表团有超过30多个唔同界别嘅成功人士，都有好强嘅人脉网络。今次会尽量推广香港，争取商机，巩固一带一路中香港作为参与者同埋推动者嘅角色。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朝早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和暖，天色较为明朗。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的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希望都可以舒缓中产家庭开支的一啲嘅措施。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中产家庭的压力大咧，理解嘅。咁咧喺过去几年咧，你又见将个税阶增加咗啦，又拉阔咗啦，都系希望帮一啲中产家庭咧，尽可能减轻一啲负担。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业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掌声、欢呼声、气势，唔好俾佢停。 香港运动员喺东京奥运同残奥会表现出色，实在值得继续为佢哋打气。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每集邀请一位香港体坛精英，分享喺运动路上嘅拼搏故事。 神奇、顶级、超卓，今集主角足球金句王王兴贵。 《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橙的品种其实有关系的。 花 林式橙突然间甜，而是因为小个的时候普遍的橙都是来自美国某个州咁样。 玻璃的苹果当年咧喺红白大赛咧系揾得到嘅。 即系我哋个文明是越嚟越追求一个四时都能够食到四时的水果。 金是热气 的，金是沉默的，因为沉默是金。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花林式橙。 第二節廣東廣西，繼續我哋今日嘅話題就係槍打出頭鳥啊！咁直播室裏邊咧有主持文傑華，仲有岑日飛、萬玉麟。咁啊，我哋頭先一路都講啦，中國文化對於所謂槍打出頭鳥呢樣嘢，好似咧好早有個保護網喎，因為咧好多啲戒言咧都係叫你咧嗱唔好誒強出頭啊嚇。沉默是金啊，或者係啊好多嘢都係貴人語詞就。说话就很容易叫当是出头鸟啦，身体的动作也是一样啦，姿态也是一样啦。咁咧就呢个道家讲法我哋都好熟啦，咁啊儒家讲法又点样咧？ 剛才我們說過呢，曾廣賢文那部書呢，其中有兩句就正正說了出來這件事。他說呢，好像是對聯那麼上口，都未是對聯，他是說是非只為多開口，煩不到皆因強出頭。這裡已經教了小孩子不好了。我呢想借個機會講講呢，即係我哋譬如話太過風王不老，而且儒家文化或者中庸之道都唔鍾意嘅。咁其中嘅我最都係最近上堂學嘅啫，就係話衣錦上榮，污其文之著也咁。佢話呢，即係中庸教人呢，你著啲好美麗嘅衣服呢，都揾一件單衫薄紗咁冚一冚佢，唔好太露眼。我哋廣東人或者俗話就叫做禾杆冚珍珠，唔好太外露啦咁，係咪？我記得呢，就是很多年前去一次去歐洲旅行，都成30年前去歐洲旅行。咁有好多，有成二三十人，那個團都幾大嘅。咁有好多，有好多係夫婦啦，包括我都係啦。咁好鍾意購物嘅。咁發覺呢，有好多年輕嘅，即係所謂年輕嘅三四十歲啦，當時我都係咁嘅年紀啦。咁買嘢喎，咁有啲喺架車度已經係泡沫橫飛，今日買幾多嘢幾多嘢咁。咁有一個呢仲得意喎，周圍俾傳喎，喺個飯台度俾人傳買一粒鑽石，未傷嘅，拎翻香港傷咁喎，咁咪 grey 曬，有曬盒仔 grey 曬咁，咁啊好漂亮，好靚啦咁。咁一睇原來，可能啊文教授都會覺得好丁粒啫喎，30分喎。 哦，我唔敢睇少嘅。 乜啊咁樣喎？咁我唔出聲喎。咁有兩個中年夫婦咧，50多歲咧，衣著好普通。甚少出聲，你不會覺得他有錢或者怎樣樣呢？真的沉默是金，很少出聲的。有一天領隊叫我，他說你得閒不如幫下手，叫人上車都吃飯，去了一間鐘錶鋪，大家知道有咖啡奶茶招呼上到去，我說上車了，我幫領隊叫，見到他兩個，我說乜三個太上車了，他望著我點頭，很有禮貌笑了一笑，原來就是包緊一對錶，那對錶當時都我諗一隻都8-9萬、10萬到啦，一對錶10-20萬到啦，咁唔出聲，咁啊上車個個都喺度講買咩咩咩咧，有冇揀啱嘢啊？問佢哋喎，其他人嘅嘛，佢直情擰頭喎，佢兩個， 咁啊呢個好常喺我哋 好常見到，我哋 見到嘅 呢個衣錦上榮嗰個相反咧。我又睇過咧，孟子嘅同人個對答喎，佢竟然間佢話捨我其誰？老師應該好熟悉呢句啊，捨我其誰？呢度咧就帶出一樣嘢咧，就係話，就係頭先啊老師講你有陣時睇下咩時間咩策略，我諗孟子就唔係策略喺呢度，捨我其誰變咗就係，即係佢話。自尧舜之後啊，即係可以為民立命啊！咁有邊個佢捨我其誰？我儒家個代表，呢一種使命感喺度，係咪？ 係呢個就唔算槍打出， 唔係槍打出頭，就相反變咗就 啲乜嘢係義不容辭啊！唔需要咁顧忌嘅咧，係啦。 但係你呢、這個係頭先阿馬耀倫講你參加旅行團咧，有時咧你見到啊，點解啲人要 show off？ 係。 要顯然，其實佢係想得到人嘅羨慕，佢就有一種滿足感。啊，點解要著名牌？點解成日即係希望人哋投一個羨慕嘅眼光喺嗰度？佢就覺得係一種充實，所以佢唔怕做出頭鳥嘅。但係都要睇喺咩嘅環境，即係我哋講時講地講人。嗱，一個真實故事就話咧，係我朋友講俾我聽，個年青時期所遭遇到嘅嘢，就佢喺。印尼的耶加達幾十年前了，不是現在了，但是他親眼看到，就說他見到個遊客戴了金鑼，那你金鑼呢，你問題就說，喂，你說，喂，喂，聽，我是戴，有戴你名錶的，有錢的嗎，主理的每一樣東西，但你去到那些這樣的貧困的城市，那時耶加達就是跟我現在很多， 是， 人家是沒得人搶你的金鑼的，他是看到的。 嗯， 啊，直情斩住你手落嚟， 为咗只金鹿。 系啦，佢唔得闲抢嘅，直情斩你手嚟攞金鹿啊！你所以嘅问题，你话你做出头鸟，你连命都冇，连手都冇埋啊！直情鹿睇住啊，佢一不身，即系刻骨铭心啊！望到佢就系有就系睇到，就系斩你嘅手攞金鹿。 唔戴冇事啊， 啊， 唔戴只金鹿， 系咯，你 做呢劫。 你咪你睇，因為鐘邊個要嚟睇時間啫嘛？你點解要咩？或者你唔好喺嗰個地方大，你香港大 O K， 唔會出你咁嘅事啊。第二話係美國大冇事，但係你嗰啲地方你就要即係、就是、要睇埋個環境。你知道做出頭嘅唔係咁好嘅，所以仲有個出頭鳥本身咧，就有一樣嘢咧，就叫做我哋咩？唔係話誒，我唔緊要啊，我做出頭鳥咩？你我即係，但你會做累街坊啊？即系你以为自己我唔怕死，我做速头咪斩手就斩手咯。你累街坊啊！嗱，呢个隋朝咧有个官咧，有个叻人咧就叫做薛道衡。 嗯哼， 呢个薛道衡咧喺隋文帝即系后来变做庙号高祖啊，杨坚嗰阵咧已经好叻噶啦。咁啊，杨坚死咗之后咧，就变咗佢个仔啊，由隋炀帝当位。隋炀帝听到个老豆好器重呢个人咧，就特登召佢嚟。要俾加官仗爵，佢就問題就佢就唔識嘟啦，又係啊出頭鳥。佢要利用咧，佢就特登喺隋炀帝面前咧寫篇歌頌楊堅嘅頌。 嗯， 咁你唔知道其實隋炀帝同隋文帝咧就好唔妥嘅、 嗯， 即係佢隋文帝未死，啲楊堅喺個隋文帝之前係扮乖，然後上位嘅。上咗位咧就話方人啊，成個方面就其實好嬲個老豆嘅。你係大讚佢個老豆。佢就好唔 like， 就後來咧就唔妥，就問題結果咧就加埋嗰啲小人喺度督佢背脊，佢就話下令就賜呢、這個薛道衡你自盡啦，自己了斷啦。 嗯、 啊馬玉麟，如果俾你咁講，你自唔自盡？如果人哋皇帝叫你，你自己了結咧，你自己自殺啦。 有冇選擇先？ 自殺最好啦，如果係咁就。 但係佢要做出頭鳥啊？點啊？我又冇罪，我唔肯自盡。你殺就殺我啦，我寧願俾你殺我都唔肯自盡。咁呢個係咪出頭鳥嘅做法咧？咪、表示話我有氣節喎，你殺我係你殺我，唔係我自盡。你話我自盡，即係我自己畏罪啫。 哦， 我唔自盡，你殺就殺啦。 嗯。 啊、但係我覺得呢個處境好有趣喎，因為槍打出頭鳥。之所以成為一個憤悔就係話咧，嗱，如果你自己望出頭唔睇嗰個即係微型眼額啦，咁你又有殺身之禍啊，係咪？咁啊，人哋而家一定有殺身之禍噶啦，只不過就係我做咩自己出手啫？嗱，我咁樣講完都係會死嘅，唔使自己喐手咁。 而家 係 點？ 嗱，依度就顯示出點解中國人有咁強調出頭，因為你對住嗰個係皇帝嚟嘅，即係點解外國人咧？就冇唔係好流行出頭鳥，因為你唔怕做出頭鳥，因為問題咧，你遇著一個專制嘅皇權， 嗯， 佢大曬嘅，佢要點啊點啊，你啊巴爭住喺個皇帝面前要做出頭鳥，話哇我唔肯自盡， 嗯， 你殺我啦咁樣，咁啊結果又揾人勒死佢啦，勒死佢唔止，跟住你將個老婆仔女係發叛外放到去新疆，咁咪累老婆仔女咯， 你係罪人嘅家屬。 是咯，因为你问题你自盡了就老婆仔都冇事嘛，叫你自盡就自盡，你唔肯你唔听话，你话你杀我啦，咪勒死佢啦，勒死佢之后就老婆仔咧就仲要判罚。 啊，所以啦， 你 讲 起雷街坊，我成日好唔中意嗰个人咧，就系方孝孺。 哦，又系， 唉， 佢系雷街坊。 讲多啲。 啊，方孝孺咁嗰阵时。成祖繼位的時候，當然覺得可能不是很光彩，要寫篇文歌頌他、啊、合法化他那個德位，這樣是吧？那找第一大文豪當然是找方孝孺寫，方孝孺就死都不寫。那、啊、朱棣捉了他，見他，他說我怎麼都不寫了，他說你不死，你不死因著賜死，你死罪、哦、即是旁邊的人跟他說你死罪、哦、皇上叫你做事你不做，不怕，我視死如歸。豬九族嘅喎，好陰功嘅喎。 嗱、嗯，呢、這個就係啦，唉，即係就係有朱蓮呢一個。 豬九族都未夠啊！方孝孺話：豬九族閒事啦，十族一笨咁樣對住個皇帝講喎。 咁啊，真 係 十族。 咁話皇帝一嬲，十族我就嚟十族。 嗯、 你知唔知害乜嘢？就係、是、你哋啲老師要驚，害埋學生。街坊學生嗰度牽連三四百人啊！ 唉。 你話幾陰功啊？ 唔係，我最驚我啲學生係咁朱蓮啲老師。 唔係喎，分分鐘都牽連老師喎。 不過阿馬浩倫，你頭先講一樣嘢，我想你哋兩位分析一下，好有趣嘅一個案例。 因為剛才阿萬玉良引咗嗰個《詩經》嗰句説話，叫衣錦上榮啊， 係， 即係話你著件靚衫，仲要披翻件蓑衣，雨褸遮遮佢，唔好咁張揚，唔好咁張揚。依、這個就係傳統《詩經》已經開始教授我哋一樣要內斂，唔好張揚。好啦，那個古仔就點樣呢？就講呢個漢光武啊，東漢嘅劉秀啊，佢有個同學叫嚴光， 嚴子陵， 咁啊嚴光咧係佢個 friend， 但係咧問題佢就唔想攀援，話我係皇帝個 friend， 就然後可以坐高位啊！你啊以前係同學，大家 friend 咁啊，肯定會坐高位，即係等於習近平當時期嘅同學同埋 friend， 阿黃岐山未上位咯。阿習近平做咗主席係嘛？嗱，當時咧即係阿宋光武同阿嚴光個關係就好似係習近平同黃岐山一樣。 嗯。 咁但係嚴光咧，你劉秀做咗依個皇帝之後咧，嚴光就消失。 嗯。 隱居。咁咧問題嗱，佢又咪不慕名利嘅？我個同學做咗皇帝點啊？我隱居唔見。咁啊，依個漢光武咧，呢個劉秀咧就係到處去揾佢。究竟佢匿埋邊？ 係 阿張芝咧，你去過唔知你兩位去過富春江？ 去過。 啊，嚴子陵釣台啊嘛。 係 就發覺咧有個釣魚佬，就喺度釣魚，但係著件羊皮扣， 皮扣喺度釣， 羊喺度釣。咁啊，依條友可能係佢啦，捉咗果然係。咁啊，後人就個個都奉嗰度講啊，喂，你使唔使著件明啊？著件羊皮啊？你著件普通嘅，所以你煙個煙水茫茫都唔知何處尋啦。 係 根本就有心俾人揾你嘅。咁佢唔係衣襟上景，我係嚴光。 係 係嘛？ 係 咁，但係你話佢想冒名利咧，結果我嗰部捉咗我翻去，佢都唔肯做官。 嗯， 佢只俾你揾啫。然後仲亦都嗰時個姑姐話，同阿漢光武瞓覺時攞只大個大多隻腳。按住個肚皮啊嘛， 搭咗上去， 搭咗上去嘛，更加不敬啊嘛，係嘛？佢啲根本，但係佢又唔係為無名名名名，點解會著羊？個個都話佢著羊皮係有心嘅， 嗯， 有心俾人揾到嘅，但係佢又唔係無名利喎，咁係咪叫出頭鳥咧？ 唔算，我覺得 唔可以唔著羊皮噶。 咁 要隱居咪隱居， 咁呢度我就真係唔係好清楚，怪 但 少少。 但係好種可能性嘅喎，嗱，譬如你問女性啦。如果佢真係好中意嗰件衣著啊，或者無論係珠寶、手袋之如此類咧，佢有時都未必睇場合，即係話嗱，譬如我都會見到有啲女朋友佢好中意隻鑽石戒指咧，佢真係日日夜夜戴住，即係無論佢出入啲咩地區，咁有時就係好難講啊。我哋只能夠話咧，你要體察周圍嘅有冇令到你成為出頭鳥嘅環境啊。 嗯， 即系平日咧有，好似头先阿万伦所讲，某啲场合咧你就唔会嘅，即系你都系普普通通。但系咧喺特别你去到一啲贫民窟啦吓，或者譬如你话南美，即系唔系南非嘅某啲地区咧，你真系要好小心，即系唔好话有冇珠宝钻戒，即系你着好少少咧，佢都成为一个目标啊。 系 咁所以呢个真系好难一概而论。但是我又想将这个态度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教训呢，态度影响很多我们的表现的。譬如我讲回我熟悉的教学这样。那你就会发觉呢，很多时中国即是中国学生呢，他不会第一个问问题的，很少的。即是他都是看一下。当然全班都是中国学生呢，那就一定会有人问第一个问题的。但是好像我过去即是美国这样。咁你發現咧，佢哋唔單止係隨便問問題，而且佢問啲問題都好獨特嘅。譬如佢會問一啲身份問題啊，我住嗰個地區喺邊度嚟啊，將來會係點樣樣啊？到即係嗰啲所謂倫理嘅啱唔啱啊，歧視嘅問題啊，等等咧，佢好多咧反而就係中國學生又唔會點問嘅，因為佢對於自我嗰、那個重視感咧。就不在这里出来的，即很少讲我自己的故事、啊、或者是我关注的东西，因为他觉得不想突出自己。 有些是怕鱼，怕问问题被人笑、啊 嗯、 即 我察觉呢，亚洲人或者特别中国人呢，很怕被人笑，怕问错问题、 嗯、 而呢西方教育或者西方文化，他们呢不需要你笑不笑的，我就是因为不懂我才来学堂的嘛、嗯、那我问咯，没什么所谓 stupid question 的，没所谓的、嗯、我问我不知道就问。 咁以前有位老師咧就話俾我，即、就、係、是、教我哋，佢話呢個文化咧就係因為西方人同祈禱係直接同上帝對話。咁我都直接同上帝對話，老師啊、教皇啊、校長啊、總統啊、皇帝算得乜嘢咧？都係同我。冇特別噶，所以我中意問問咯。我同上帝祈禱嘅時候，我乜都噏得，何況同人咧咁？ 乜都懺悔。 係啦，但我哋中國無神論啊嘛，係嘛？孔夫子咁儒家開始一路教都係尊師重道啊，有一個階級一路上啊，嗰個我相信個分歧喺呢度。 神秘飛， 有 個 面子 問 題啊嘛，中國人， 哎，都有呢， 有個面子問題，經常問啲 stupid question 咧，就會俾人笑， 係啊，冇錯， 一種羞恥心， 好驚自己問啲問題好愚蠢，冇錯嚇。咁啊，所以咧，其實有一個講法，係咪我哋嘅即係文化傳統咧，未必鼓勵我哋表現出我哋嘅好奇心或者我哋嘅冒險精神咧嚇？我哋係咪要睇眉頭眼額同埋？即係喺呢啲時候講嘢尷唔尷尬咧，所以面子問題就係、是：哎呀，唔好啊，好尷尬，好怕醜。即係問咗，即係但人哋咧就唔會噶嘛，問咗先算啦。 係係嘛？不過事實又係，我記翻你，譬如讀書，不論大學、中學都係交頭接耳咧，都係誒咁多嘢問嘅呢、這個人，問親啲唔等使，嘥大家時間。 係啊， 喺後邊真係咁講人哋。 困擾嘅真嘅。係 嘛？咁樣講人哋喎，呢個成日都見到嘅又 係。係啊，唔係淨係喺即係唔同文化嘅學生，譬如譬如內地生同香港生都有分別嘅。 係。 香港生咧，唔係一開頭就好中意咁樣問問題。但而家我哋特別係讀到一啲所謂研究院式嘅碩士班嗰啲內地生咧，佢係勇於問問題多咗嘅喎。所以我又唔係好覺得槍打出頭鳥咧呢、這個情況喺佢哋嗰度咧係咁突顯啊。嚇，佢哋爭住問問題，爭住講嘢嘅。咁啊，反而令到啲香港學生咧有少少側目。哇！又係你，又係你講，係啊！即係我都上過唔少呢啲。 因為依個出頭鳥，槍打出頭鳥，你面對到嗰個皇權嘅問題，尤其你對著皇帝咧，你真係要小心，唔好得罪。所以你見到咧，就由槍打出頭鳥咧，仲引申到中國人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唔做出頭鳥嘅技巧。話我槍打出嚟啦，唔好做出嚟。但係你點樣唔做出頭鳥咧，都要好過學問喎。 係 要避位喎，避開喎，避開又係、一個古仔就講呢個南北朝時期嘅劉宋年代有一個書法家叫唔知啊，還是我留意啊，叫做王真乾。 王聽過， 真乾就係和尚個真啦，乾就乾成嘅 乾。 呢個王真乾咧，聽講人哋個歌頌佢嗰啲書法咧，係拍得住王羲之同埋王獻之。咁但係問題就話啊，嗰啲字好靚咧，我 OK 啊。但係問題當時期個皇帝叫宋孝文帝，又係中意書法嘅，又係自認自己書法叻嘅。咁你所以你問題咧就唔好做出頭鳥咧，喺個皇帝面前咧，所以每次喺皇帝裏面寫書法咧，要做唔做出頭鳥就點啊？特別將啲字寫得歪歪斜斜， 特別寫得衰啲。 係啦，呢、這個嗱，因為你話你會俾心機寫，你話皇帝話好叻咩？好靚咩？好智慧之類，即其實就可能有殺身之禍。 係 阿皇帝妒忌到你嘛？啲不招人道是人用財嘛？但你問題就話一定會妒忌你，所以佢特別寫得歪歪斜斜。係，但係有時仲有用技巧，呢個更高技巧就話既唔做出頭鳥，又要能夠。仲要氹皇帝開心喎、所以你知道另一個故仔啊，唔知你兩位都記過，你去過南京嘅莫愁湖嘛？南京嘅莫愁湖就有個講文豪講明太祖朱元璋同徐達捉棋嘅故仔嘛。咁啊，每次咧，徐達咧啲圍棋啊，都輸俾點樣輸俾明太祖。朱元璋知道 係咪真輸？ 知道你係唔係真輸？ 做 賣 假 嘢，咁佢一口一開始捉棋咧，就明太祖講明嗱，你唔俾扮輸，你一定出盡真材實料，唔俾 假嘢， 扮嘢，你要出盡真材實料嚟，否則話如果你輸俾我咧，即係你啊喺度， 哎呀咁啊慘啦！ 咁但系问题赢咗咧，如果你赢几多先，赢咗其实个皇帝都唔开心嘅。 系咯， 所以和徐达嗰盘棋咧系捉俾同阿朱元璋捉啊。 吓， 你有冇听过啊？万祖良 听过吓。 啊，即系问题就话捉完之后咧，就系朱元璋赢， 系输咗嘅佢系。 朱元璋赢，咁朱元璋赢系咪徐达输咧？佢话佢唔俾你，唔俾你。 唔俾你输喎、啊。 朱元璋拍台啊嘛，又你 唔系，而系徐达同朱元璋讲，唔该你细心睇下棋盘， 系 个棋盘原来系徐达输咗，但棋盘都写咗个万字， 系。 万岁个万字， 系啊！ 哇，依、這个依、這个仲劲过， 仲劲过， 哇！真系要开下啲工作。 佢为咗砌到个万字书，咁咁朱元璋一睇，诶、欸，咁好开心啊！ 咪送嗰个莫愁湖俾徐达咯。 哇，唔得要学啊呢啲。 依样嘢，依样嘢嗱，佢唔做出头鸟啊，但系佢可以能够点啊？你俾唔俾？ 呢个最高道行， 好多道行， 最高道行。 因为我输唔紧要啊，我系啊。但系我已經砌咗個萬字，其實是比我嘅棋藝係高過你好多，我砌咗個萬字。 即係去到出神入化啦， 係啦、 啊，表面輸咗乜所謂啫、啊，但係砌咗個萬字， 砌咗個萬字出嚟。 所以咧，開頭其實咧，朱元璋都好叻噶啦，睇到你唔係係咪啊？ 你 敗輸，鋪鋪俾我贏， 係 咁唔好玩啫，係 啊唔好玩。 咁啊，但係個心裏邊人哋佢出名殘忍嘅，其實都咁啊，就心裏邊又唔想， 係、 啊、即係好冇面嘅。你知睇圍棋嗰啲咧，就個個望住噶啦，係咪啊？係咁嗱，我覺得咧，呢一樣。亦都可以去到一間新聞報告之後，我哋傾嘅另外一個話題就係、是、所謂沉默是金啊，即係啲人好驚咧，就係講説話咧，又係成為咗出頭鳥呢個咁嘅姿勢。咁但係沉默是金咧，就我就即刻諗起好多電影咧，你係越睇越火滾嘅就係、是，喂，你講出嚟咪得咯？你使唔使使咁吞吐？於是令到成個情節改咗，悲劇就咁樣產生。咁啊，呢個咧同槍打出頭鳥同係咪同一個心理咧？咁應該可以舉一下啲例子講下喎、啊、就係、是、中國嘅戲劇啊咁啊，而家咧我哋聽下新聞報告先啦。11点之后呢我们有电话热线的1872311，另外留言广东广西之友或面书，岑日飞是会同我们留意的，一会见。 香港在沙特阿拉伯的愿景之中有什么优势可以增加合作？李家超说，代表团有超过30多个不同界别的成功人士，都有很强的人脉网络，今次会尽量推广香港，争取商机，巩固一带一路中香港作为参与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南韩新增14000多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累计确诊超过3000万宗，新增输入病例有34宗，12宗来自中国，占总数的35.3%，新增死亡病例有22宗，同之前一日相同，累计近33600宗死亡个案。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朝早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和暖，天色较为明朗，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令首先同你讲封路。龙翔道天桥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慢线而家是需要封闭，一带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重复一次啦，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慢线，由于有紧急的路面维修，而家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慢线是需要封闭，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而在亚街老街同样都有紧急路面维修，去大角咀方向近苏雅道的慢线同样都是需要封闭。而较早前北架山道的水管急修就已经完成，近住龙翔别墅的一带的封路都已经重开返了。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果栏。隧道方面，而家只系红隧嘅港岛入口比较车多，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大埔径口路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消防署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行人路上使用轮椅，要以合理的速度行走，同埋要顾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大家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而家用紧嘅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好简单，大家快啲登记啦！ 医师有湿疹，唔戒口得唔得啊？ 如果饮食唔系好健康咧，久而久之咧，身体咧就系储存咗好多毒素，咁所以就表现咗喺皮肤上面。 医师鼻敏感发作啊，可以点啊？ 你可以咧系用热嘅湿毛巾咧冚住个鼻啊，甚至咧敷住你嘅颈后边嗰个大椎穴。 中医眼中的13个都市病，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文化最早是以文教化的意思，广义的文化包括文字、语言、艺术、建筑、饮食等等，而敦煌文化传承几千年，是中国人的智慧宝库。 大地书香， 今个星期请嚟文化义工纪文凤，以及香港天乃敦煌乐团艺术总监金盛熙，一起讲下中国传承千年的敦煌文化。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Little People， 作曲黄贤、何炳顺，作词黄乐怡，主唱黄贤。幼稚未完，作曲邓志伟，作词曾永恩，主唱林峰。 我会戒掉幼稚信成，把一世纪等爱复发。 报复式浪漫，作曲冯允谦，作词 Oscar 冯允谦，主唱冯允谦。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东广西今日的话题就是枪打出头鸟，直播室里面有主持文杰华，还有岑日飞和万玉伦。我们刚才都讲了很多典故或者发生的事，讲一讲在一个所谓以前的王，就是帝王主义，那些这样的层级关系和权力，令到很多人真的会产生枪打出头鸟的这种恐惧。咁啊，但延伸到就係説話都唔敢講得多嚇。咁啊，嗱，於是我哋頭先咧就講咧，有時我哋細個睇粵語片咧，都係好猛整嘅喎。就係話點解你咁吞吐嘅咧？既然原來譬如咁啊嚇，就係、是、你係貧富懸殊，咁咧於是咧對方男家譬如謝賢個阿媽就走嚟同你講。 你哋唔匹配嘅，我哋我唔会草你入门噶。即系你咧就叻，你咧就为咗佢嘅前途，你最好咧就离开啦咁样。咁咧呢个蓝红咧就系、是，唉死都唔肯讲俾郑贤听，原来佢阿妈揾过佢啦。咁、于是咧就系、是、自动失踪啦，或者避咗佢啦。咁啊郑贤本来真心爱佢啊，但系就系唔明点解佢会咁。咁咧我哋睇到好猛噶嘛吓。咁、或者甚至特别系外国人睇《梁山伯与祝英台》呢类咁嘅嘢，啊点解佢哋？用咁多咁多比喻，但系就系唔讲清楚对对方嘅感情同埋自己嘅身世咧，即系你讲得唔得？唔好拖到第三幕都唔讲啊！死咗先至知，诸如此类咁样啦。咁啊，系啊，点解会有呢个咁嘅传统咧？你系剧本上要卖个关子咧，抑或系即系呢个就系讲明我呢个系我哋嘅压抑咧？ 我估头先你用阿蓝红嗰个故事咧，同阿谢贤个故事咧，可能想导演啊，就想表达咧，就话呢位女方呢、這个女生女仔咧，相当通情达理，佢知道咧讲都冇用，嫁咗入去都系死路一条，冇地方企，咁亦都会咧令到。呢、這個謝賢嘅嗰方咧個前途有問題啦，繼承唔到父業，或者唔俾佢出國讀書，或者諸如此類，會害咗佢啦咁。咁係謙卑文化之一啦，我估或者通情達理嘅表現，係咪啊？ 呢好正面。 唔係佢會計算嘅，因為通常啊，因為咁嘅情節一定都滿足觀眾嘅需求，觀眾都覺得佢唔講係啱嘅。因為問題有一個可能就話你問題你講出嚟咧，可能導致到個謝賢同個阿媽。不啱， 反面， 反面，即系佢系要顾全，话你哋嘅家庭幸福，我情愿就牺牲，系嘛？我唔讲，即系有咁嘅想法咯，变咗唔想希望就做咗个坏结果。如果有时啲嘢咧唔系唔讲，而系话咧系需要讲嘅时唔讲就唔啱嘅。有啲嘢咧唔应该讲而讲出嚟嘅时候又系唔啱嘅。最关键最紧要讲嘅时机， 系 唔系唔讲系几时讲。 是但是呢有趣的地方呢这些电影在六十年代出现你知道当时香港的人口呢所谓战后新生代呢占很多的。是那我们血气方刚的嘛我们又着迷你裙啦那然后我们又很反叛就总是觉得这些不是是吧你那他的妈应该真係應該要話俾佢聽，佢媽幾衰啊，或者係佢哋自己不和咪好咯，咪站喺我嗰邊啦。咁啊，所以咧，我哋唔會咁通情達理啦，係可以咁講啊。咁啊，但係咧，我哋好強嘅傳統咧，都話譬如不立文字啊，即係有啲嘢唔好講清楚，以心傳心咁啊嚇。咁呢一個咧，我唔知係咪一個神話嚟噶啦，就係話你如果樣都唔講清楚，賣個關子嘅好處喺邊？但是个坏处好可能就是引嚟好多误解或者被人乘虚而入就是因为你不立文字嘛。咁到底嗰时个权宜其实喺边度呢点解唔写呢点解唔道白呢 喂有啲嘢呢你叫做我哋叫做係有啲人就乜有我哋有个传统讲叫叻唔切。叻唔切咧，但系问题你叻唔切都唔紧要，但系遇到某啲关键事咧，你叻唔切咧就会惹嚟杀身之祸。 嗯， 诶，举个例啊，万玉良可以讲啊，呢个就系我哋讲《三国演义》里边描述嘅杨修。 嗯 佢有乜都讲噶啦，叻唔切噶啦，又都啊惊死人唔知佢叻。但系咧问题就话你叻咧，人哋唔中意你，但未必会杀你。 系 遇着某啲关键咧，你讲咧就变咗惹嚟杀身之祸。 你遇到曹操在《三国演义》里面讲过曹操很多疑的嘛、 嗯、 我这样你都看得穿、 嗯、 哇你用他就想很直接想就是你会坐我位、 嗯、 就不行 是 就是呢在譬如呢其实去到这些这么大政治的层面呢、 嗯、 那人呢我们不要以为那些高级的将领啊将王将相啊那些是了不起的人其实呢他们那个恐惧感啊，我够胆写是比我哋喺呢个播音室呢三位咧高出一千一万倍。 嗯， 因为佢哋建基于乜嘢咧？民望啊嘛， 系 拥护者啊嘛， 嗯， 系冇实质嘅。咁当然啦，用佛家嘅说法就系呢啲系虚幻啦。但系佢理你虚幻定真实啊？ 嗯， 我个权，我就系当下，我就系要嗰个权。 冇、嗯、错。 但系呢个权咧，佢系知道脆弱嘅，因为佢哋。嗯搞过啲乜嘢，做过啲咩陷阱俾人，或者搞过啲咩革命啊，用咩手法一清二楚。其实嗰班系行家嚟嘅， 希特拉遇到史泰林，史泰林遇到希特拉，遇到罗斯福， 高手过招， 高手其实都知道了、啊、你不是屠龙刀就倚天剑的了，你刀来剑往，我根本知道什么招，所以是他们那种恐惧感很重要。 嗯， 刚才老师讲杨修这个典型例子呢，我呢就很喜欢上 YouTube 看看啲历史片啊，那些其中我都花了少少时间看看文革那些纪录片。 嗯， 其中一段呢就是怎样影呢，就是毛主席、周总理加上、四人帮、啊、林彪那些人呢、 嗯、 就接见啲解放军的部队，在一个礼堂里面见。毛主席是没讲的事，冇讲嘅，净系出嚟挥手喺个台嗰度行左行右，嗰度坐咗万几个官兵喺度。咁佢要因为要得到军方嘅支持啊嘛。咁当然就林彪随后咧，有趣俾我睇到嗰个镜头系点咧，就系一出场嘅时候，哇！啲人又挥红书，又喊又成，好激动啦。行第一一定系毛主席， 嗯。 第二就系林彪，第三就系周恩来， 嗯。 而出场嘅时候咧，毛主席好松容咁行出嚟，即系挥下手。林彪紧贴喺后边，揸住本红皮书仔喺度挥，不停挥。周恩来系嚟到好远好慢先出。 嗯， 咁有一个即系后来同一啲朋友倾，佢话周总理周恩来系故意嘅，制造个出头鸟俾毛泽东睇。 嗯， 喺你身边嗰、那个啊，唔系我啊。佢、因为佢唔行第三咧，四五六七八九十嗰啲人嗰啲大粒佬咧唔喐得嘅，成条好似塞车咁啦，都佢行先行。咁我睇完我咦可能系咁，我再睇其他片，佢譬如投票啊咁咧，好多时周恩来都系故意行慢啲，睇、得出嘅，冇理由次次都系噶嘛。咁、突显个镜头系两个人，咁俾边个睇就俾嗰位睇啦，嗰、位睇就系你隔篱嗰个啊，你。 紧贴你一个 系，咁样谂嘢，咁当然啦，呢啲嘢冇得 verify。 你可系啊， 咁啊，头先我讲个杨修嘅例子咧，你叻唔切 OK？ 你譬如话根据《三国演义》嘅描述咧，你曹操喺个门住写个活字咧，哇！因为连道门太阔， 系 啊，咁啊，即系讲穿啦，叻咧，但未至于杀身之祸，即系话佢有心唔中气，话喺咁。識穿我，寫個本書嗰度寫住一盒酥，咁就一人一口酥，咁會有殺身之禍嘅。咁但係唔 like 你，因為好多好多嘢咧，裏邊咧我唔 like 你，但係仲未製造個藉口。但係所以你一唔小心，樣樣都咧唔似咧，直到後屘講你嗰個軍令啊，叫做雞肋， 雞肋， 你就話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啊！你咁講穿咧，依、這個就叫做咩？依、這個就成為殺身之禍，然後就話你係泄露咗國家機密。 嗯， 話食蘇啊，話到門闊啊，冇事噶都。 但係曹操都係已經瞄咗呢個人噶啦。哇！咁你都睇到，好似猜謎語猜到我諗筆。 點知話瞄呢個人？你直情係講鬼呢個人，你叻過我自己幾多倍啊？你知道嗰只古仔係曹娥碑嘅古仔啊嘛。曹娥碑就係曹娥咧，就係東漢嘅一個孝女。係。咁咧，佢就係佢嘅地方喺肇慶，即係以前叫上虞啦。呢個曹娥嘅阿爸咧，就係因為去拜祭。迎接呢個端午節嘅時候，佢哋嗰時吳國啊，即係肇慶嗰帶蘇吳嗰邊咧，呢、這個蘇杭嗰邊咧，佢又唔係拜祭屈原嘅，拜祭伍子胥嘅。 嗯， 佢迎伍子胥嗰時咧，就喺嗰個河道嗰啲潮水浸死咗。 嗯， 個曹娥十四歲咧，見阿爸落咗個缸嗰度浸死咗，直情係跳落個缸度去救阿爸。 嗯， 而嗰兩父女就抱住條屍上浮上嚟，個爸冇上嚟。個曹娥十四歲就落歌，咁啲人話：哇！依、這個女仔好孝，就立個碑度啊。後來肇慶嗰個上虞縣嘅縣長啊，叫道上啊，特登就整個廟叫曹娥廟。 嗯， 曹娥廟咧，然後要揾個人咧，就要去依個咩啊？要去寫篇文章表彰依個曹娥。咁啊，當時其肇慶有個好叻嘅文人叫做鄧朗。嗱，依個就中國人特色啊，又姓楊，我唔敢寫。咁然後咧，就結果嗰個道上就揾咗個學生叫做韓丹純，寫咗篇文章歌頌曹娥。咁啊寫，然後依個鄧朗睇咗之後冇聲出啦， 即雖然佢自己初初諗住等你寫完我再寫我先，我威啊！依啲叫做唔做超頭料先啦。但係人哋寫咗好似黃渤一樣， 係 報聲中係真係寫得好。咁啊，然後到三國時期咧，有個書法家同埋一個係文學家叫蔡邕。 蔡邕。 蔡邕咧就睇咗依個邯郸淳嘅文章咧，就喺個曹娥碑度寫咗四個字，寫咗八個字。叫做咩？叫做係叫做黃娟，詩娟詩娟個娟啊，黃娟幼婦，幼年嘅幼，婦人嘅婦，然後就係外孫就祭寇，祭就個祭字個齊國嘅齊字上高加個草花頭，下邊咧就改咗到個韭菜嘅韭。 哦，哇，好深個字， 好深啊， 好深啊， 咁啊冇人識解，一直以來都冇人識解究竟蔡邕想講乜嘢。係。咁啊，講個古仔就講呢個曹操咧，同埋呢個係楊修，一齊經過嗰個曹娥廟，見到有曹娥碑，咁呢個曹操就問楊修：你識乜解？ 嗯， 楊修話識。咁我都講話呢個唔係出頭鳥喎，佢問你識唔識解啊嘛？因為識又係唔識噶嘛。 係， 楊修話識。咁啊，曹操話：你冇講話，答望住。 嗯。 等我想想、 嗯、 结果那队人马呢就走了三十里，曹操说我想到为什么了，看看我的解法和你的解法是不是一样、 嗯、 结果一样是，但是问题就见过就是杨修已经胜了曹操有三十里路程，其实三十里前一看就知道为什么曹操要想三十走三十里才想到什么叫做黄卷幼妇，即中國人中意玩呢啲智慧啊！呢啲推背圖你係知啊，中意玩啲智慧。咩叫黃娟呢？楊修話黃娟就話有顏色嘅詩，咁、 嗯、 有顏色嘅詩嗰、那個就係個絕對個絕字， 嗯，絕字 係係嘛？黃娟啊，咩叫幼婦呢？幼婦呢就係、是、依、這個就係少女，年輕嘅婦人啊嘛，咪少女 feel 少女就個妙字。 嗯， 绝妙啊！咁就外孙呢叫外孙，外孙就个女嘅仔女，咪个女子咪好字咯。 哇！ 啊、哇！猜埋人啦，叫个黄修一睇就知，绝妙好。然后嗰个斋扣啊，斋就系嗰啲辛辣嘢， 嗯， 即系好似姜啊、蒜头嘅嘢，我哋都要蒜蓉炒。呢个系呢个上菜心、蒜蓉豆苗咁样，嗰啲蒜咧要捣烂噶嘛。以前用嗰啲捣烂嘅器具叫扣，咁呢个咧扣咧就意思就话接受呢种辛辣嘅嘢咧，就以前我嚟讲楚辞嘅词字啊，就系接受嘅受字旁边一个辛辣嘅辛。 哦、 嗯，所以成句说话咧就叫做咩？叫绝妙好词。哇！ 我真系觉得 呢啲中国人，但系杨修一睇字喎。 啊！咁啊，當然要有咁上分量啦。 聰明嗰頭， 聰明嗰頭咯。 喂，我以前咁多心計啊，嗬，即係你無論用文字作為一個遊戲，或者係試探啦，或者因為強權嘅緣故，所以要隱晦啊，嚇。咁啊，都係做出咗好多基於呢一個恐懼，就係、是、所謂槍打出頭鳥，又唔敢認叻。又唔敢講真話，啊、又唔連直接交代資料都唔想，因為有各種可能性，你會遭殃。 擦鞋文化都要唔好直線去，都要曲線去，夾去擦。一俾得到嗰陣時咧，開心到不得了，嗰個人冧得緊要。 呢、這個絕對同個文化有關。 有關。 但係咧，我哋就除咗講呢啲所謂，其實都屬於儒家嘅，即係個層級關係啊。即係嗰種專橫啊，或者係強權啦、啊。但係另外一個咧，都食得我哋好緊要嘅，其實係道家，係嘛、 嗯？ 道家文化咧，成日都老子啦，即係我哋將成本《道德經》念咗咧，都好抵嘅，因為佢唔係好厚嘅啫。但係咧，你真係可以寫好多篇論文啦、啊、嚇。咁佢都要講你自守於柔弱啊。如果你係強咧，就會係即係俾即係嗱，呢、這個最明顯嘅就係你一棵樹，即係好多呢咁嘅例子啦。即係如果你自強則折啊嘛，即係人哋成日見到你棵樹啊喳喳咧，佢就覺得好啊，斬咗你咧，打橫可以做幾多木材啊，打洞可以做幾多棟梁咁樣，咁你就真係好快冇咗啊！ 但如果你咧就老老地啊，即系死死地啊，咁啊喺个森林后边咧，咁啲人就未排队，都未排到嚟。咁於是我哋就要自首於柔弱啦，即係衰啲冇所謂啦，咁都係保存翻自己嘅生命啊嘛。但係呢一類咧好入腦嘅，其實呢啲咁嘅講法。 呢個老莊思想啊。 係啊，老莊思想好入腦。 老莊思想啊。 係啦，即係佢講到明嘅啦，即係譬如話你強則弱啊，即係你啱啱相反啦，即係譬如曲則全往則直啊，彎則形，閉則身啊，呢啲咧。咁就係話我哋要做相反嘅嘢，係啦，咁咧就可以保存到啦。咁啊，呢一類已經係一個即係好有效嘅入腦，你會認同嘅教化啦，係咪？ 佢因為中國成個文化體系，我哋著重和諧，天人合一，人與人之間和諧咧、你變咗咧，一有所謂嘅衝突啊，英文叫 confrontation 啊嗰啲咁咧，你就變得唔和諧啦。 冇錯， 咁所以就話情願讓一步啦，情願褪後啲，都唔好衝前，衝到人哋唔開心啦，咁嚇睇清楚。 其實佢係工具性嘅，係咪啊？嗱，譬如你話無為而無不為依類啦嚇，即係或者話夫為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係 咁嗱，我唔喐手先，咁咧人哋衝到嚟都好啦，打都冇力嘅，即係因為我會避嘅，我會閃嘅。即係呢一類咧，其實都唔係完全冇目的，亦都唔係當呢樣嘢係一個新嘅道德啊。即不是儒家那种道德，他是觉得呢这样才是一个聪明上算，因为我们要挨生命自然的终结嘛， 要保住， 就不是自己送上去送死嘛， 要保住他。 他的思想就是好像庄子的三木篇，外篇三木篇有个讲话叫直木就先伐，条木够直呢，人家就斩你先。金泉啊，那些泉水够金香呢，就先揭，就個個搶住去飲， 飲到乾， 你就揾嚟水。你知問題，你就要出頭，你就變咗就首先俾人用咗先。就依個就，所以中國人就講樣樣嘢要睇定啲先，保存明哲保身啊！呢、這個武俠小説講佢啲咩叫無招勝有招咧？即係話我唔要無招勝有招咧，唔係話冇呢個無招，就喺你喐手先，我睇你有咩破綻。係啊，用喺捉棋啊，話用你識捉象棋嘛？捉棋開局啊，要最招啊，道家式嘅開局。叫做仙人指路，我又不用炮用馬，我只竹仔篤 兵七進一， 兵七進一，啊兵七進一，咁叫做仙人指路。咁問題就係我睇你點出手，睇你用炮就用馬，我乜都唔覺。但係我已經點啊？我都係行先一步，都係佔咗先手， 即係變咗都係守勢先，就唔 以守為攻， 唔係攻。 嗰個仙人指路就叫以守為攻， 以守為攻， 即係中國人就最興呢度，而且而家都係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又係讀老莊思想，而家大陸都用緊叫做後發先至。 哦、 你睇而家啲電腦啲 IT， 全個大陸都係後發先至，而家超過香港，但係香港係早過佢先咋。佢後發噶，你用咗先，佢然後跟住上嚟。 因為佢學到好多嘢，同埋避免咗好多錯誤啊嘛。 唔係先發，唔係先發， 所以速度永遠唔係我哋即係文化裏邊咧所張揚嘅，就要等，要守候啊！好，聽聽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他在社交专页说，和中东的政府官员和大型企业高层会面的时候，会鼓励他们来香港设立办公室，开拓业务，期望看到香港和中东地区之间有更广泛、更深入的合作。李家超说，政府未来工作其中一大目标是聚焦发展经济，向内地和海外全方位推广香港，香港享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可以配合沙特阿拉伯的2030年愿景和阿联酋的 We the UAE 2031， 加强双方贸易、投资和文化联系，又说香港的金融服务、商业和专业服务以及科技初创企业可以在中东地区找到庞大的机会。他说未来一个礼拜代表团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拣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长者都有医疗券啦，咁有冇可能惠及我哋将来下一代？会唔会有儿童嘅医疗券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社会里面喺唔同阶段面对不同嘅压力，你话呢一个医疗券去到儿童咁，其他嘅人士又点呢？呢个我哋都要审慎考虑嘅。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业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导演滕华涛认为，三四十岁是女演员的黄金时段，所以在创作冯小琴这个人物给海清的时候，就刻意向这方面倾斜。 国剧八三零，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法律是咁的。 中国司法部委托公证人苏兆聪律师， 民法本身咧，即系我自己就觉得咧，系处理人民私人之间嘅事情，所以叫民事咯。譬如大家签合同啊，一啲债权嘅问题，又或者系处理一啲财产嘅问题，譬如有遗产啊，对于一啲私人底下嘅佢哋嘅财产嘅问题。 逢星期日下昼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法律是咁的。 我唔识用，唔 识用咩啊？ 我又唔系医生，又点会识用呢一部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啊？ 你错啦，任何人都可以用 AED 嚟救人噶。 只要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消防处联合制作嘅 AED 知多啲，就可以了解更多关于 AED 嘅资讯啦。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识用。 节目开心日报手下留情时段都会听到噶。 最后一节广东广西，继续我哋今日嘅话题啦，就系、是、枪打出头鸟吓。咁我哋继续有电话热线1872311嘅。咁咧嗱，其实咧，我哋一路讨论咁多历史嘅故事喺中国啦。咁啊，西方我哋就讲得比较少啲。但系喺西方咧，我哋都系会觉得所谓隐晦啊、沉默是金啊嗰啲咧，都有佢嘅用法嘅。但我哋又相对于一个系咪好专制同埋强权嘅个社会咧，而令到我哋好有戒心、好小心、好谨慎，我哋每一个行为或者说话咧，会唔会引致灾难啊？吓，即系如果冇呢个强权咧，咁啊咩都讲得啦吓。咁啊呢个都有一个文化上嘅差异。咁我就以劇本頭先講啦為例呢，就有時睇啲無論中國戲曲啦或者語片都睇到火滾嘅，即係覺得唔係你點解唔講清楚呢？咁呢就而家新一代嘅說法，即係管理層呢都會話個溝通好重要，擺事實講道理好重要，如果唔係呢我哋冇效率。咁喺譬如喺文玉伦，你做咗咁多年银行啦，或者你同商界接触咧，有啲咩系枪打出头鸟嘅？你成日见到嘅例子就系、是、大家有啲嘢要 hold 住，即系唔好强出头，要睇对方点样出招先啊。 哦，呢啲都好经常见啊。譬如公司好简单，一讲到呢、這个 budget 啊， 嗯， 要分钱嘅问题系嘛，资源嘅问题，开会啊咁咧，其实咧好多时咧，大家都系一早去收风收料啊。 嗯， 咁我哋睇戏都多叫做咩揣摩朕意，咁啊当然而家冇咗个朕啦，系嘛，咁啊揣摩唔系圣意啦，系咪？而家冇咗呢啲圣啊朕嗰啲，揣摩老板嘅意思。 嗯， 啊，咁枪打出头有阵时你唔该讲，明你唔系好红，或者你为啲业绩麻地，你仲咁多声起，唔 cut 你算笑咁。 嗯， 即系大家为咗个饭碗，或者为咗个保存个地位，自己嗰个完整性个部门啊，咁咧系真系要好小心啊。要好小心，因为咧开会啊成日，如果执一句落去俾你咧，你系落唔到台啊嘛。 嗯， 好，你要加人工，有阵时咧，譬如话我哋嗰阵时都系，哇喂，好难做喎、啊，疫情咁吓、啊，即系疫情咁样，点样达到个指标嘅所谓 KPI 嘅指标系做唔到、啊，不如叫老板减啦，系嘛，叫 president 减，减咗咪大家舒服啲做咯咁。 嗯， 有一啲師兄，有啲叻嘅 manager 就話：，好易啫，開會講一聲得唔得都冇乜所謂，唔會語嘅，冇問題。佢不過大家要諗一諗喎，如果減咗你都做唔到咧，就罪加一等喎。嚇！哇！咁於是咧，大家即刻掉頭又要再諗啦。咦？咁一係就捱到學期尾衰就算數啦，就而家。耷低头照做啦，开会唔达标嗰个月或者嗰季唔达标，照俾人哋指责都冇问题啦，忍咗佢啊，去到最尾唔掂先找数咧。因为如果减咗之后你做唔到咧， 嗯， 你个后果仲大喎，咁呢个亦都系事实上嘅问题。咁因为而家呢个世界，譬如上市公司咁样，嗰、那个 president 都恶唔晒噶嘛，后边仲有股东。 嗯， 分 manager 好多人睇住佢都要交數啊嘛，咁、變咗可以講一出咗口一改過個指標或者做過乜嘢嘅， 牽涉好多人嘅利益， 係啦，你係咪包做到咧？ 呢、這個係 咪？ 因為有時咧唔係話做唔做出頭呢個問題，而係話你個老闆有時係整個陷阱俾你踩落去。一個轉典型嘅例子就係當年毛澤東搞反右運動，講明話喂。百家齊放，百家爭鳴，有咩儘量講儘量講，你信佢死啦！ 死啦！ 啊，嗰、那個第一個問題列為反右運動嘅頭號人物，就叫做張伯鈞。係啊，佢話好嘢，哇！你毛澤東講要處理呢個人民內部嘅矛盾，而家就共產黨，如果我哋就搞來唔係敵我矛盾。 係 咁，但係你儘量發言咧，張伯鈞就做咗頭號嘅右派。 係 啊。1969年就胃癌死咗啦，已經未鬥啊，成家都唔掂啊！佢個次女就成為而家港台個紅作家張怡和啊嘛。 哦， 最後嘅貴族講咩往事如煙啊嘛，就講佢阿爸啦。佢阿爸就係當年反右嘅頭號人物，永遠冇而家都冇平反噶，一早死咗啊嘛。咁咪未做咁，所以你話張伯鈞係做咗出係咪出頭鳥咧？咁咧你毛澤東。 鼓勵 你 喎、 哦，係啊！你講， 佢後來毛澤東加一句引蛇出洞啊嘛， 引蛇出洞啊， 你咪死啦！ 咁你咪死啦！你依個又話唔係做出頭，你而係話你俾人暗算引你。但係張伯鈞嘅例子啊，又同彭德懷唔同喎、啊 嗯。 啊，華裔良，你有冇發覺啊？ 彭德懷係班唔係都係班將帥慫恿佢嘅，所以咁佢亦都覺得有個使命要講出嚟係嘛？ 佢唔係，因為彭德懷咧，因為同阿毛澤東係太過親，大家親兄弟一齊打，咪中意會啊，全靠彭德懷打冧國民黨嘛。喺個我去過啊，中意係應該嗰、那個紀念館應該樹過彭德懷嘅像。但問題彭德懷咧，嗱、這個就另一個例子，槍打出頭鳥嘅例子，唔係長佢做出頭鳥嘅問題，而係佢寫封信俾毛澤東萬言書， 萬言書 又講話喂。你大躍進嘅方針係啱嘅，但係你殺人嘅時候咧就犯咗好多浮誇嘅啫，犯咗左傾，而家要糾正呢個左傾嘅錯誤 ，OK 嘅都可以討論嘅。問題你最弊咧，你支持你彭德懷嗰幾條友啊，張雲天，特別係張雲天。張雲天就係毛澤東最忌佢搶佢位嘅人，咁、你咪變咗咪成個彭德懷做咗個反黨嘅集團咯，做咗個反黨集團咧，你就變咗咧就話加上佢嗰年1959年佢就去過波蘭就見過克魯曉夫， 咁啊，仲而家我就咪叫女通外國嗰時期嘅毛澤東同克魯佩夫好唔妥嘅，咁啊加埋蘇蘇埋埋加埋，咁加埋其他嗰啲 friend 咧，全部去踩佢，啲人唔明白。你譬如話當年踩阿彭德懷有邊個，你知唔知啊？有劉少奇。 嗯， 喂，劉少奇坦白都話佢自己，劉少奇都唔知道自己已經係一樣係似呢種邪術 咁， 咁衰緊，佢唔知啊。咁啊，首先踩彭德懷嗰個林彪。 嗯， 林彪咧就話：喂，你彭德懷咧話俾人感覺係直率，依個係坦白各方面，其實你係馮玉祥嚟嘅，因為當時期咧就話當時期啲人仲未睇金庸嘅武俠小説。 嗯， 依个冯玉祥就系金庸武侠小说嘅卧不群，只话你系伪君子，表面上又好天真、好热诚、好冲动嗰方面，其实你又收埋嗰套武功，你 系 冯玉祥。咁然后刘少奇就踩多一下，佢话你依个彭德怀系魏延嘅头脑，朱可夫嘅党性，冯玉祥嘅作风， 大话 你啦。 后来啲人想帮，即系佢有很多。 魏延有反，朱国亮话配合，话脑后犯骨啊嘛。 老即系班老帅想帮彭德怀，即系求情，揾刘少奇。刘少奇揣摩到主席嘅意思，巴咗啦。喺中间已经话冇呢个冇得平反，暂时冇。 你問題你問題你問題一衝突，大家有意見相左咧，有時咧就收唔到位，過咗火。我諗毛澤東最氣嗰句咧就話：我而家唔可以原文引述，因為講粗口。 哦， 電台唔可以禁止，但我只可以講嘅轉字改就話：依個彭德懷就同毛澤東講喺延安嘅時候，你用粗口鬧咗我四十次。我而家鬧翻你廿次，用粗口鬧翻你廿次得唔得先？呢啲嘢啊，呢啲嘢就已經係 真係槍，即係出頭鳥嚟啊！呢個 依家出頭鳥啊， 出頭鳥啊！彭老總係出頭鳥嚟。 嗱，咁我又想最後啦嚇，轉移一下去一類嘅爭論啊，就係頭先阿萬玉倫即係牽涉到提到嘅，所以勞資雙方啊，咁我哋而家都睇到好多地方嘅所謂罷工咧，依然都係源出一切。咁啊，當然永遠公投咧或者工會咧都係會有出頭鳥嘅，嗰幾個代表佢哋咧就即係能言善辯嘅，嘅據理力爭。即係理就好難講啦，邊個嘅理啦？咁資方咧就梗係拖，咁因為亦都即係大家試底線，可能譬如如果萬玉倫咧喺資方咧，佢都會計條數。好似頭先你話齋，喂，我應承得你，我跟住做唔做到，跟住有啲咩後果，好多人鬧我嘅噃。咁所以大家都唔係淨係代表自己嘅，咁但係有時咧，你會有啲擔心嗰啲公投咧，就係話佢哋做發言人。讲咗之后，如果拉到咗谈判失败咧，佢哋可能真系要离职噶。 嗯， 系啊，即系佢付出嘅代价要本死，唔系冇大害啊，即系要本住呢一个可能性先得。因为有时佢企得好硬， 吓 咁啊，呢啲咧佢哋真系出名出胜噶。 系 啊，虽然有好多其他嘅工人喺度即系叫支持啊。 佢呢個我諗要睇嘅個工會個談判工會嗰個力量個團結性有幾大，或者個合法性有幾高。如果話你係已經喺法律上，好似英國或者加拿大嗰啲地方啲工會勢力真係好大咧，嗰啲就反為唔係出頭鳥喎。我覺得佢哋係領頭羊，即係始終有一個出嚟做代表噶啦，就同首相同總統要角力噶啦。咁變咗佢咧，就係我唔係我自己講，我代表十萬群眾或者十萬工人去講，我哋個咁咧就被秋後算帳嘅機會就會低啲嘅。但係 即係要贏就會低啲咯。 即使咁啊，就算話佢談判破裂都好啦。咁談判破裂通常都係工會內部自己有會拉佢落嚟啊。你辦事不力啦，或者有人想坐佢位噶嘛，裏邊好多政治噶嘛。通常就咁。譬如話政府，我諗唔敢話啊，因為你咁嚟同我談判，我就用啲咩嚟拉你。英國我諗個社會或者西歐有啲好多民主所謂民主國家選舉社會，唔能夠做到呢樣嘢。 你做出头鸟咧，有时咧你就话都可以做出头，你要懂得做出头鸟嘅技巧。即系出头鸟可以做噶，因为有时你系不不面不得言，因为嗰个古仔咧个出头一个叻嘅出头鸟叫做晏婴。当年陈二景公养马， 咁啊養馬就變咗個馬夫咧，就養到只馬死咗。齊景公就好把火，豈有此理！我心愛只寵，我個只馬俾你養死咗，一個斬頭。然後講明冇大神唔可以能夠出言規勸，邊個勸我放開一命咧？邊個就要一齊斬，唔俾勸。咁你問題原來嗰個馬夫就係晏英嘅老友嚟嘅，咁你係咪要做出頭？你要救救個 friend 咧？ 要保保佢， 要保保佢啊，係嘛？呢個嗰名皇帝話唔俾勸，邊個勸邊個死？咁點搞啊？馬玉良， 晏英係咪應該兜圈兜圈勸個皇帝？ 點兜圈啊？ 你直路唔得。 佢咪即刻問題就話唔使將佢斬咗，攤過嚟，即刻掹劍就要斬。嗱，呢啲係出頭鳥，佢做出頭鳥，我要救。然後啊，又斬，然後一預備一斬，然後就話大王死火。以前虞舜啊、夏禹啊冇教落，要斬嘅時候斬邊忽？究竟斬手先定斬腳先定斬頭先？邊忽我冇教落喎。咁啊，咪去咗。 嗱，咁啊，如果根據所謂刀砍地頭蛇咧，咁啊斬個頭先嘅，係嘛？因為而家 咪姚舜冇教落啊，姚舜夏禹冇教落，意思即係話，如果你要做姚舜夏禹， 就唔好咁樣斬， 就唔會咁亂嚟噶。即係你而家就想做咗個立個 咁啊，景公收到係嘛？ 收到，OK，即係話你咁樣講嘅，你以前嗰啲皇帝名就冇呢啲姚舜夏禹啲咁樣嘅聖賢君爵。 即係你係咪想將？个名誉压落去啊！ 系啊， 好嘢喎呢个真 系，好嘢啊， 好嘢喎！ 佢系出头鸟啊！ 佢出头鸟之外又唔怕自己生命有危险，我斩佢，哎呀死啦！啊，原来老细以前冇教， 啊，以前嗰啲咩圣贤喎， 圣贤冇教， 圣王冇教啊！即系话你而家你系咪唔想做圣王先？你咁杀人化， 要阿景公叮到啊！ 唉，不过样样都等圣贤有冇教啊，真系弊啦！即系我哋每日嘅处境都好唔同，我哋好多时基于自己嗰个真心啦，或者谂法咧，无论为人强出头或者为自己咧，都会有个冲动想做出头鸟嘅。咁啊，有啲出于歪心，更多系出于佢认为嘅应该出现嘅正义感。咁如果成个文化都系唔鼓励你咧，就即系我又唔系好乐于见到啊。 所以孟子讲啲舍我其谁啊？咁我谂起，譬如话阿张载，佢有四句名句系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开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系 佢呢啲。唔係呢啲係出頭鳥嚟喎，啊毛先生紅十力嗰啲都係咁噶，有個使命感、光榮感喺度，係嘛？唔怕得罪你嘅係嘛？ 咁佢哋未做出頭鳥咯， 出頭鳥啊！ 有時你應該做出頭鳥，而唔做出頭鳥就係一種浪費。 即係我理解嘅學術上嘅出頭鳥咧，即係頭先你舉牟生嗰啲做例子咧，就係佢敢於提出一啲真係有啲原創性嘅見解嘅，即係譬如佢嚟到中國香港啊，應該話。唐圭爾先生嗰啲都係啦。咁佢要搞一啲中西嘅比較嘅哲學。而且用中國嘅睇法去再講翻康德咁樣，即係佢有啲新嘅發現，就唔係話兩邊不能貫通嘅嚇。咁呢個都係出頭鳥嚟㗎，即係佢一個前鋒啊嘛，一個先鋒去做。咁啊，佢又冇咩生命危險嘅，即係當來莊園啦。呢個相對於嗰個社會嘅變化啦嚇。咁我如果冇出頭鳥嘅話咧，我哋可能真係冇一啲真誠嘅睇法。 所以聽眾啊，喺面書度有個講得好好啊，叫你講嘅時候咧就。強出頭同出頭鳥係兩件事嚟，唔好搞落搞我，因為你冇個鳥嘅鳥，你會強出頭咪就揾嚟死。但如果你有鳥到，真有真材實料嘅，你係唔怕捨我其誰？係嘛？你係咪有鳥到？ 孟子係有鳥 啦。你都冇鳥到嘅，你又要爭出頭啊？要爭出名，我哋沽名釣譽。但你問題就話，如果你真係有鳥到咧，其實都唔使要出頭，要變咗有蛇自然香。 系， 桃李不言啊，下自成蹊，又系啊，就系咁样，下自成蹊就自然有人嚟 捧你，唔使你自己要出頭嘅，你自然就成為 出頭鳥。或者我哋個教育就係好陶醉於下至成係，即係你嚟求我，我唔需要自己太過嚇宣傳， 太過 sell， 即係 hard sell 自己。 唔需要 hard sell， 你哋自動會知道我好嘢。 有時啲出頭鳥咪叫做時勢做英雄咯， 係 你唔需要。 一切嘅基礎都係在於嗰個自知之明， 係 即係你有自信嘅。咁你咪等咯，你又唔係一定要急嘅咁樣嚇。咁啊，但係如果你誤判咗自己咧，就做咗出頭鳥咯嚇。咁啊，所以真係好多謝個聽眾啦，去將呢樣嘢 啊，冇話將強出頭同出頭鳥， 強字好緊要啊。 係啊， 冇錯。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喺節目結束嘅時候咧，就播翻首即係幾應題嘅歌咧，就叫做《飛鳥俠》啊。依家小心啲呢個飛鳥俠啊！啊，咁啊，布士倫嘅歌曲，咁希望大家有個愉快嘅星期天。拜拜。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一个在途上尽显荒凉，似飞鸟的神侠，万鸟伴响，曾经千夫赞赏，如今要吃败仗，残忍的真相，即使牵强亦叫真相。那天与万能侠并肩的磁场，已失散的同伴另有理想，如今奔走远方，没有世界动向，无言的我就似在隔阂中搔痒。我是悍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仿佛只走到错的方向。前鼓掌，从前金掌，力辩风霜，言辞风霜，莫磨酒浆，勉强只可轻轻地开到一扇窗。一磨舌同像，亦有妄想，常胆一片扬伤，但我仍有倔强，常常心痒，为震撼自制我阵样。我是悍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只想找一个对的方向。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在坚守，要见尽真相。